量已经不够，需要多些空间，让彼此再去寻找快乐。只想再听你说，你愿意爱着我，直到地老天荒，下个世纪末。 你在身边，爱我一点，是你让我的生命越来越甜。世界不停在变，会爱你多一点。 手里的纸杯，连着一条誓言，轻放在耳边，听我的心愿。陪着你成长，保护你安全，一天过一天，宝贝，你是一切，有你在身边，爱我一点，是你让我的生命越来越甜。世界不停在变，会爱你多一点，希望你能够看见童话中幸福的乐园。跌跌撞撞，

处已经变得很模糊，想走的路还是有点凹凸，放弃了衣服，一切都不在乎，眼看着别人的幸福还能怎么嫉妒，跟不上你的脚步，干脆就说你了路，干脆就继续麻木，对你有没有帮助，可以笑也可以哭，不一定有别人保护，不要让现实残酷把你赶上绝路，跟不上你的脚步，干脆就说迷了路，干脆就继续麻木，对你有没有帮助，可以笑也可以哭，不一定有别人保护，不要让现实残酷把你赶上绝路， 可以做得更好，你不再挣扎。

终于不那么执着，接受分手是一厢预谋，就算是轻轻的微风，也在试探思念浓薄。你忘的伞还依我的窗，望着窗外那悠悠愁，心中也许和你的情感有一种暧昧的美满，忘记了思念的负担，听不见你们相爱轻狂，我自私也许心中的期盼有一种暧昧的晴朗，站在这城市梦 想你，是你昨夜离去的痕迹。一整夜画不去那清清楚楚深深的烙印。长长的自己说明这整个冬天的甜蜜。Oh, 你雪白的你，雪白毛衣，雪白背影，想你雪白眼睛，雪白呼吸，雪白脚印，和你雪白的心。每一次想起，不可思议点滴在心底。一起欢笑，一起到甜蜜，谁来告诉我为什么是你？我管不了，顾不了，躲不掉，在我的脑里、心里、梦里，全都是你。 暑假孩子在家干嘛？跟着机器人学外语，英语、法语、俄语、韩语、日语，拥有六国语言，可深度对话的二级逻辑智能机器人天空小仔，可直接进入翻译模式进行口语对答、语感模拟训练，使孩子在轻松的氛围中进入语言环境，提升语言能力。原价1299元，现价699元。九六九听众登录京东众筹搜索天空小仔，只要699元。天空小仔相伴。看一下，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，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。

半公分擦肩的一瞬，心里感觉一种暗示，会不会就是缘分？百合花盛开在我的心海，追随我而来，是不是你的爱？